红围巾。老奶奶高高兴兴抱着一大卷红彤彤的毛线往家里走。这些毛线啊，要用来给小孙女儿织一条又暖又软的红围巾，样式都已经想好了，要织成鱼鳞花纹，留下一指毛线，做成长长的穗子，就像大红鱼的尾巴。因为孙女儿的名字叫小鱼啊。老奶奶只顾想心思了，一点没注意到她已经走错了方向。她走啊走，走到了一块收割过的玉米田里，一个衣衫褴褛的稻草人正在光秃秃的田埂上微微发抖。 呀，你冷不冷？我给你织顶帽子吧。 老奶奶想，幸好我买了好多毛线。她就在田埂上坐下来，给稻草人织了一顶红帽子。戴上红帽子的稻草人像开在田野里的一朵小红花，他冲老奶奶咧着大嘴笑，老奶奶也笑了，然后他继续往前走。他走啊走，走到了一座落光了叶子的小树林中，一棵又矮又小的白桦树正在灰白色的天空下微微发抖。 呀，你冷不冷？我给你织个手套吧。 老奶奶想，幸好我买了好多毛线。她就在石头上坐着，给小桦树织了一打红手套。戴上红手套的小桦树，像挂了一树的红灯笼。她冲老奶奶挥挥枝条，老奶奶也冲她挥挥手。然后他继续往前走。他走啊走，走到了一条结了冰的小河边。一只掉了油漆的旧木船正在长满绿苔的河堤旁微微发抖。 呀，你冷不冷？我给你织件背心吧。 老奶奶想，幸好我买了好多毛线。他就在系船绳的木桩上坐下来，给旧木船织了一件红背心。穿上红背心的旧木船像游在河里的红天鹅。他向老奶奶点点头，老奶奶也向他点点头。然后他继续往前走。他走啊走，走到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。一个快要落山的太阳正在银亮亮的地平线上微微发抖。 呀，你也冷吗？我给你织条围巾吧。 老奶奶想，幸好我买了好多毛线。她就在阳光里坐下来，给太阳织了一条红围巾。裹上红围巾的太阳让整个雪地都照上了一层粉红色的光辉。他温柔地望着老奶奶，老奶奶也望着他。这时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家门口。 奶奶奶奶，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？ 小孙女儿问。 呀，是一截红线头。来，进屋，奶奶和你一起玩翻花绳吧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